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是为父救相而来的呀。 我好欢喜来路天而不中之道之苦 呀。哎呀，你再来看这顶凤冠，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，粒粒金冠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无意之才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女女都是吃兵大嫂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